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11。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上半年 GDP 19228亿元，同比增长13.4%。 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启动。 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案裁定生效。 中国女足明天迎来东京奥运会小组赛 F 组，首场对战巴西队。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召开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3.4%，经济稳步恢复向好。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138元，同比实际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4.4%。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上涨幅度处于近五年数据中的低位，后续将继续温和上涨。 北京市学生暑期托管服务昨天启动，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探访了承担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的中关村三小南校区，请听报道。 从8:30到5:30，像我单位离这儿比较近，自己送，然后就上班了。 早上8点多，家长陈女士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到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来上暑期托管服务。中关村三小南校区承担的是第一期暑期托管服务，为海淀街道内确有暑期看护困难的家庭，本着学生自愿、教师志愿、公益的原则，提供暑期托管服务。托管的学生来自4所学校，一共60人，分成了2个班进行看护。在体育馆内，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快乐跳、速叠杯、双人跳绳等。4年级的董新月和另外一所学校来参加托管服务的同学一起配合着练习双人跳绳。 他是81的，我是中关村三小的。 暑期托管1期12天，每天从早上8:30到下午5:30。中关村三小老师张坤介绍， 早晨先安排孩子们有1个小时自主的阅读啊，完成课业呀，我们再给一些简单的指导，之后呢有眼保健操，然后有1个小时的体育场馆的活动，10:50左右我们就到绘本馆阅读，中午呢就是午餐的时间，下午呢还有体育活动。 中关村三小常务副校长陈俊荣表示，学校有100多名老师志愿报名参加暑期托管服务。 每个老师最多看管1天，我们每天在学校里面还安排了校医、保洁、保安，还有1名干部来值班，第一时间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按照北京市3月27号出台的淘汰老旧汽车方案规定，报废或转出在北京市登记注册的国3排放标准汽油载客汽车和汽油载货汽车车主，可享受政府补贴。 截至6月底，已有8.4万名国3车主淘汰老旧机动车，其中7.5万辆申请补助，审核通过6.77万辆，共发放补助资金4.99亿元。 有意向申请补助的车主，可以在今年12月31号政策到期前进行转出或报废。报废或转出时间以交管部门车辆档案注销或转出时间为准。 昨天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燃动冰雪，情系冬奥。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在石景山区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在石景山区冬奥文化广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1号、8号在这里 打进就行。 我80了，我这人呢，看人家玩我也来，挺高兴的，就觉得不赖。 可以体验一些冰雪项目，这些冰雪项目在学校体验不到，能增长见识。 石景山团区委书记贾希表示，举办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冰雪运动。 石景山区啊，作为全国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示范区，我们在冬奥倒计时200天之际举办这个燃动冰雪情系冬奥的这么一个冬奥文化体验营活动，就是为了推广冰雪运动，营造浓厚的冬奥氛围。 石景山区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地，计划招募2000名志愿者为冬奥会提供服务。 大致1500名是大学生志愿者，其他的呢是冬奥志愿家庭的成员。我们老街坊志愿者主要是接待8方来客，出行引导、应急服务，包括语言翻译，方便大家在石景山区获得更好的观赛体验。 招募志愿者的活动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积极响应。清华大学学生傅科说， 当我有机会去为中国的奥运会做一点贡献的时候，那我就非常积极非常踊跃的去报名参加冬奥会的志愿者。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一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和体会，那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青年的风采吧。 继续来关注，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内，多款倒计时系列产品集中亮相。中国邮政发行的倒计时200天系列纪念封首发。 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巡展正在进行中，预计22号结束。这次展览由60位奥林匹克徽章藏家制作936个标准展盒进行展出，是目前为止最专业、最大规模的奥运徽章展览。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共有434家首店包括旗舰店落地北京，比去年全年多出近250家。所谓首店，是指在行业里有代表性的品牌或新品牌在某个地区首次开设门店。 在全市434家首店中，中国品牌占80%以上。从业态分布来看，餐饮业态数量居首，零售业第二。从入驻区域来看，朝阳、东城和海淀位居前3名。 记者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6月份全市共受理生态环境投诉举报事项26623件，其中已办结25054件，正在办理1569件。 控诉投诉举报的噪声类占比最高，达到66.8%，大气类占28.2%。投诉排名靠前的区依次是朝阳、丰台、海淀、昌平和通州。 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暑期热，截至今天中午11:30，预约门票已经超过4.8万人次，达到疫情期间每日最大限制游客流量，景区门票售罄。 没有预约到景区门票的游客可以参观景区内的中国长城博物馆、泉州影院，或前往周边的八达岭古长城、八达岭水关长城。 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受今年降雨偏多影响，截至18号晚上8点，密云水库蓄水量达27亿立方米，水库水位149.81米，创本世纪新高。目前水库在汛限水位下运行。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14/5”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到2023年，大运河旅游精品线路和品牌初步创立； 到2025年，千年运河统一品牌基本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将于9月3号到5号在海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今年将第一次推出 IP 文创市集，将网络文学 IP 衍生品从线上搬到线下。 市发改委近日批复牛街市民文化休闲中心暨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议书，将使用牛街西片微改区腾退后用地，打造市民文化休闲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养老驿站等，预计明年开工，2023年竣工。 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的“就在身边”校园守护行动昨天启动，将在北京援建10所博爱校医室。 本市600名校医、保健老师分6批次参加培训，以加强中小学突发情况下的急救能力。 盛夏时节，平谷区刘家店镇推出桃园系列天空压季精品市集系列活动。昨天，活动首站来到了位于中央商务区的 IFC 国际裁员中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这 130，那等于是130。 中午11:30，记者在 IFC 国际裁员中心一层大厅看到天宫压记品牌的精品大陶、精致的陶点心，还有精工细作的小提琴摆满了展台。现场还有书法和剪纸艺术家们书写福字和展示剪纸技法，引得午休中的都市白领们纷纷驻足。 我刚刚也是购买了两副我自己生肖的和我家人生肖的那个中国剪纸。 刘家店镇是果品生产专业镇，大陶种植面积1.8万亩，其中盘陶8000亩，年产量约3500万公斤，现已成功培育出圆陶、盘陶、黄陶、油陶4大系列200多个品种，被誉为中国盘陶第一镇。刘家店镇镇长陆艳敏说， 今天我们上这儿来最主要的是我们桃园生活节系列活动之一，是我们刘家店镇写我们的这个平谷的大陶，还有我们刘家店镇的珐琅，还有咱们平谷的文化名片小提琴，还有我们的书法，还有我们的剪纸作品，这些东西一举进入这个 CBD 这种核心区，也是以桃为媒，为刘家店来进行招商引资。 值得一提的是，本周六刘家店镇还将举办第6届压记山盘桃会，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在周末前去采摘体验，还可以通过直播带货，足不出户在家购买高品质的平谷大桃。 昨天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斤1.1元，强降雨过后绿叶菜价格攀升比较明显，其中菠菜涨幅最高， 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小幅下降，其中大白菜降幅最大，猪肉价格小幅回落，鸡蛋粮油价格基本稳定。 未来一段时间，生猪价格可能将继续呈阶段性反弹态势。由于今年以来生猪价格大幅下跌，国家发改委已经在7月7号、14号完成2批中央储备收储，明天将组织第3批中央储备收储。 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开展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推动建设一批价格可接受的托育服务机构，以减轻家庭生育和养育负担。 商务部昨天召开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工作推进会，经国务院批准，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等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银联国际昨天宣布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达成合作，为后者旗下超过290家航空公司提供快捷服务。未来，银联卡持卡人将可以在更多国际航空公司的官网、客户端轻松订票。 科技部、全国妇联、教育部等13个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提出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的16条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院士增选中同等条件下支持女性优先入选，在考核评价岗位聘用时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适当的放宽期限要求等。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报告，6月份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报告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670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 瑞丽市本轮疫情首批治愈患者昨天出院了。据了解，这2名治愈患者出院后将继续接受14天医学观察。 全国首宗个人破产案昨天裁定生效。今年35岁的梁文锦，2018年选择蓝牙耳机市场创业，由于经营不善，债务越背越多，无力偿还。梁文锦在3月10号向法院申请个人破产。 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的重整计划显示，梁文锦将在3年内分期偿还全部本金，同时免除利息和滞纳金。在此期间，除每月用于全家四口人基本生活的7700元之外，其他收入都用于偿还75万元的债务。 备受关注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涛殴打院士致重伤一事出现了新进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昨天发布张涛被双开的处理决定，张涛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最后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足目前正在备战明天女足小组赛 F 组首场对阵巴西队的比赛。女足主帅贾秀全表示，目前队员精神状态非常好，已经准备好迎接比赛的到来。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服贸会公开征集特许经营生产商、销售商。 新京报社论，个人破产首案生效，为诚实而不幸债务人兜底。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昌平一小区旧改工程进展缓慢，居民对改造项目心存疑问。 里头是有保温墙，是有内保温墙的，它等于就是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热线回声：顺义一道路坑洼难行，属地部门接速急办，问题得到解决。 填平了，然后但反应就挺快，就确实是挺快。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部分昌平区名流花园小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的旧改工程开始了一年多，仍然没有结束，进展缓慢，令人不解。另外，居民对施工的具体项目也有疑问。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报道。 名流花园小区位于昌平区北庆路，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型社区，共54栋楼，约2600户。去年被纳入本市2020年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7月16号，记者来到小区，看到整个小区俨然一个大型施工现场。几乎每一栋楼外都搭设了覆盖绿色防尘网的脚手架。不少居民向记者表示，小区旧改进程相当缓慢，很多脚手架已经搭设了一年以上。 它这进度非常非常的慢， 没有进度。 绿网一挂上之后就停工20多天。 有很多楼上搭的架子是一年以前，甚至快2年以前就搭好了。 居民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小区旧改项目施工方北京长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工作人员的确认。 他在调配这个工序和人员这上面，他们可能是确实是也是管上太多人，然后进了6月份呢，这个雨季啊，一到汛期，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受限制。当时下雨，他这个湿作业就没法做。 除了质疑施工进度慢之外，居民对于小区旧改工作的另一大质疑集中在改造项目的确定上。名流花园小区由梅苑、蓝苑、竹苑、菊苑、欧风苑五个区域组成，其中欧风苑建成较晚，于2000年开盘，建筑风格也与其他四苑略有不同。一层楼体外侧贴有类似欧洲古堡风格的蘑菇石。目前小区旧改的主要内容是在楼体外部加贴保温层，而欧风苑贴保温层之前需要先将众多蘑菇石拆除，不少居民对此表示反对。 不是劳民伤财吗？ 不能拆，最后不牢固了。人家设计的时候，人家这个房啊以前得过奖。 然后你再看那外立面，现在是没有任何这个防护的这个墙体。原来我家不漏雨，然后他拆了以后我家反而漏雨了。 居民徐先生进一步质疑，加贴保温层这个改造项目对于欧风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全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小区，现在也就20年刚，怎么能算是老旧小区呢？我们整个这个楼里头是有保温墙，是有内保温墙的，它等于就是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说老百姓反映问题，可能是有的地方会漏水渗水，而且极其个别，只有一楼会有这个问题，我们拿那个做防水的那个东西一呼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对此，记者首先咨询了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北京长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项目部张先生。对于居民提出的拆除蘑菇石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张先生表示，蘑菇石并不影响楼体承重结构。 因为咱们这个蘑菇石是整体的是一个外饰面的施工，它原来铺贴的时候，就是它采用的这个施工方法也只不过是一个饰面施工，跟这整体的这个结构，就是承重结构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张先生向记者确认，欧风苑楼体确实是有内保温层的，但保温系数与即将安装的外保温层存在很大差别。 它这个内保温和外保温的这个保温系数肯定不一样，那个等于是里边是一层尘，然后这个是等于是外边加了一层衣。 北七家镇名流花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也表示，加贴外保温层很有必要。 做完保温，屋里平均提高3-4度，冬天的时候，所以说做保温和防水很有必要。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拆除后的蘑菇石在加完外保温层后，还会使用更加先进的工艺进行再次安装。 因为现在工艺是钢化，之前是就弄那么一块水泥贴上的，因为时间长它会脱落，而钢挂的是直接挂在那钢架子上。 就旧改工程进度缓慢的问题，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旧改过程中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处理，因此耽误了时间。